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个星期讲了不思议品啊，不思议品啊，是这个登地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一品其实后半啊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讲的这个内容其实很重要。这个真的是测试啊，我们对空性到底有多少理解啊？这个好，我们先把上星期的讲的内容啊，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这个舍利弗啊，看到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啊，那个床是维摩诘老先生躺在上面啊，旁边没有椅子，那么一干人等呢，这就站在那儿。他就心想说：“哎，心里想啊，没有讲出来，说奇怪了，怎么这么多啊？这个大菩萨在这儿啊，佛的这些弟子都在这儿，那这个维摩诘先生怎么连张椅子都没有？那这大伙儿怎么坐？是吧？”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呢，那维摩诘居士啊，就已经有他心通嘛，就马上知道，哎，这个谁啊？这个舍利弗起心动念了，然后他就说：“哎，舍利弗啊，他说你是为法来还是为床来啊？你是为什么过来的啊？你是为了求法还是求坐啊？是吧？”那舍利弗当然说：“哎呀，怎么被识破了？”当然说：“哎，没有，我当然是来听听法的，怎么会来求坐呢？是吧？”所以前面这一段啊，其实整个第六品是分成前后两大段。前面这一段是在讲空性啊，就是告诉舍利弗，哎呀，这个真正啊来求法，那你要求的不是法相啊，你要求的是法性，对吧？那你今天求法，就是要真的是能够知道法性。法性是什么？诸法的真实性。你不能只去看诸法的相貌，你要去看诸法的真实性。啊，就要真去看那个宇宙人生，它到底真实性，它的真相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维摩诘居士在这一章，在这一章，就是这一个章节前半所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就告诉须菩提啊，他说，告诉这个舍利弗啊，他说你求法啊，就是说我们要求法的真实性。你看你这一段里面有好多求法者，求法者，求法是什么？不是说我在求佛法，其实他这边真的在讲说，当你想要理解，你想要真正证悟到万法的真实性，它的法性，那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有。他，你看啊，他的经文是写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就是你不能有五蕴啊，你不能还有五蕴沾染着五蕴执着的五蕴去求，或者执着着有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样子去求，或者甚至你有三界，就是我们所说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去求，你不能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去求法。哦，如果你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去求法，你是没有办法真的证悟到诸法的真实性。哦，所以他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么接着他有讲啊，不但你要远离啊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五蕴这诸法的这，就是说凡夫的这个境界，甚至呢，你还要远离。求法者，你要不能着佛法僧啊，前面是凡夫，那后面的圣者，圣者不就是要求法，要求佛，不是要我们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吗？这个众是僧众的意思，你不是要皈依佛法僧吗？不行，你连佛法僧啊都不能够着啊，佛法僧都不能着，而且你苦集灭道。四圣谛也不能着啊！小乘人不是说哦，我要断苦之集，目灭修道，对吧？苦是什么？是苦果。集呢？集是苦的因。灭是什么？那个灭啊，就是我们讲极灭，就是那个极尽的涅槃。道呢，是说你要怎么去修，才能够入到极尽的涅槃。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断苦之集，目灭。目是什么？爱慕的意思。你仰慕，仰慕这个极灭的涅槃，极尽的涅槃。断苦之集，目灭修道。啊、哦， 搞了半天，原来四圣谛也不能求哦。好，四圣谛也是戏论。那么再来呢？再来是说，哦，这个极灭啊，这个法名极灭，就是说告诉你佛法这个法的真实性虽然是极灭，但是你连极灭也不能求。因为如果你是告诉自己说有生有灭，那我要把生啊给断了，我才能够进入极灭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能求。如果你是想要把生灭了，把生给灭了之后进入极灭，那这又是另外一种生灭，还是二元，所以还是不能求啊。那告诉你说这个法呀，甚至你是连涅槃你都不能求哦。涅槃我们不是要就是要能够修行，最后能够证得究竟涅槃吗？他说当你还执着着有一个究竟涅槃可以求的时候，那你还是陷入了这个二元，你就永还是没有办法进入究竟涅槃。那么他说法呀也不能有取舍，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还有取舍的时候，你就是认为所有诸法是真实的，所以你有取有舍哦，这也不可以，都是在二元当中，所以甚至法也不可住。我们说诶，那有人讲说好啦，那不是说我们要安住在无住之上吗？不是要因如是教而住吗？诶，不行啊，这是前半啊，先让你这个金刚经前半一开始你要先安住在无住之上，之后呢你要连无住亦不可住。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断舍离啊，要舍啊，要舍，最后啊是连舍都要舍去哦，最后是连不可得亦不可得，这个是金刚经下半的这个境界，也就是说你连空都要空掉哦。你要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那他告诉你若求法者，他最后告诉你总结啊，他说求法者，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证入啊，或者证悟到或真正的理解到诸法的真实性，你想要证得实相，那最后你要于一切法应无，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你真正求法是要无法可求，好，这就是我们刚所讲的境界。你最后连不可得，你甚至所有的东西都不可得了，那你不可得那个境界亦不可得。所以若求法者，这边讲得好清楚，于一切法应无所求，你连空都要空掉，也就是你到后来其实没有任何的起心动念。这个前面啊，前面到这里是在讲诸法的真实性，是在讲随顺真实啊，是在讲这个空性，是在讲真正进入那涅槃极境的状态。好啦，这个是因为舍利弗起心动念啊，所以维摩诘先生等于先这个给他一个 lecture 说，哎，这个求法连我们的命啊都可以舍，何况一个床座呢？你就不应该对于这个世俗啊这些相貌这些相用这么的执着，还有执着之心呢啊。这是第一段，他等于说哎，在这个小小的教训了这个舍利弗一顿。那么但是一转，就是这个画风一转啊，就我们今天开始的内容了。尔时长者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仁者由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等佛土友好，上妙功德成就师子之作。但是啊，忽然就问这个维摩诘居士，当他讲完这个空性的这个 lecture 之后呢，他就问文殊菩萨说，哎，文殊菩萨，他说你啊，这个周游啊，这个到处周游各个佛国哦，不是说在，并不是在只是娑婆世界哦，他是说你各个的佛国啊，有这么多无量千万阿僧祇，这个都是这个印度啊，梵文古时候阿僧祇就是是一个计数啊，也是一个单位，但是呢，这个单位基本上就是有如 这个恒河沙般哦，这个没有 boundary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他说你游历了这么多的国家，有没有哪一个佛国土啊？那这不是国家，就是佛国土，有没有哪一个佛国土啊呀特别好哦，有特别棒、特别好、特别庄严，而且是由功德所成就的这个狮子之座，就是可以给大家坐的这个位子啊。那文殊菩萨是说，居士，东方度36恒河沙国有世界迷须弥相，哦，这个世界就是佛国土的意思。其佛号须弥灯王啊，里面的这个佛啊，这个里面主事的这个佛叫做须弥灯王，今现在啊，这个语法很像《阿弥陀经》，记不记得说今现在？也就是说啊，这个须弥灯王今天现在正在这个须弥相这个佛国土啊。他正在主事呢，现在还在哦，现在是正在进行事哦，并不是过去，是现在哦。他说啊，彼佛身长84000由旬，其狮子座高84000由旬，言是第一。文殊菩萨说有，就在这个地方，是我们如果从相上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国这个佛土啊，东方你要往东方啊，经过36恒河沙。这么多的这个佛国土，就很远的地方啊，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有那么一个国土，哎，它里面的椅子啊是特别的庄严啊，这个成功德成就的。那么，但是这个国土啊，里面那个佛啊，身高有很高，有84000由旬，这个由旬啊，也是。梵文就是古印度他们的一个度量衡。如果你勉强去。一定要说到底有多长啊？那一个游巡啊，大概是14公里啊，大概是14公里长。那么，所以你看，它这边有84000游巡，就是14公里再乘上84000，这么长。他说那个佛的身体有这么长，而且呢，里面的狮子座啊也是这么高啊。哦，因为你不可能一个很身高很大的一个佛坐很矮的椅子。他说哦，那个椅子非常的棒。那么，于是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啊，即使彼佛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这个须弥灯王佛，他就遣32000狮子座啊，就送了32000个狮子座到了维摩诘居士，高广严净来入维摩诘室。哇，这个维摩诘一起心动念，唰一下。32000个狮子座，而且是84000由旬高的狮子座就进到了维摩诘居士来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啊？首先啊，前面是不是讲空性，告诉这个舍利弗说，哎呀，你这个万法皆空啊，你不能着这个法相。但是所以前面讲随顺真实啊，是讲万法无生啊，这个讲，但是啊，他还是要随顺众生。所以下面这一段很重要。那维摩诘心想，好吧，既然舍利弗你要椅子，我就给你椅子，而且我就给你最好的椅子，这就是这个众生嘛，对吧？你要东西我就给你，我给你最好的，你最想要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最棒的椅子，就到了这个房子里面来。不能光随顺真实啊，因为众生他没有开悟，你只是随顺真实，那只讲空性不行，是吧？所以你另外呢要随顺众生。前面讲空，后面呢，前面是真空，后面呢是妙有，是在你真正证得了这个空性的基础上，那我可以进入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是什么境界？你还不用完全圆证呢，你只要证得原来前面的毛是影子，你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不可思议境界了。当然进入不可思议境界之后，那功夫有高有低，有深有浅啊，所以神通各自不同。但是呢，你已经开始，因为你明白到我们在于梦境之中，所以你就不受梦境里面的这些 game rules 的这个束缚，你就不用去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所以你能够大显神通，进入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好了，那这个维摩诘居士一起心动念，椅子就来了。诸菩萨，我们看一下啊，诸菩萨大弟子 是凡四天王等其所未见，其事广博，悉皆包容三万二千师子之作，无所妨碍，于毗耶离城及阎浮提四天下，一不破则啊，这个字念则，悉见如故。哇，这所有的这个大弟子啊，好几千人吧，还是多少万人，其实到了这个房子里来，如果你仔细去思维，这房子有多大，它其实是这个斗大之势啊，方丈之势，怎么可能容得下这么多人，现在又有这么多的椅子进来，所以你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你就如果你已经对空性有所掌握，知道什么是不可思议真空妙有境界，那你现在就在读一本佛经。如果你对于空性你的掌握还不够，基础还不够，那接下来你可能再读一个这个西游记或者是水浒传之类的啊、哦，没办法，就是说当你理解到真空妙有，其实真正这些大菩萨们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其实是超过了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已经不是我们人世间二元或者我们一般在那个时间或空间的概念，它其实由于在那个梦境之中，你再去回想在梦境之中，你从 A 点到 B 点，你可能从这个上海或台湾到美国，不就是那一刹那的事情吗？你需要坐车还坐飞机吗？不需要啊。或者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觉得中间需要隔好长一段时间吗？不需要啊，它不就当场就发生了吗？时间、空间在梦境里面其实根本不是问题。哦，你可以把石头大象就放在那个房子里面，的确、啊、你完全没有觉得非常的这个房子太小大象太大，是不是？你再回去去思维你自己的梦境，你就可以去理解，所以这一群不可思议菩萨他在真空妙有的情况之下，他就是犹如我们在梦境之中，所以他已经超出了时间跟空间的束缚。所以你看到这一群大弟子，真的大家都觉得哇，叹未曾有啊，这么多人，这么多椅子，就在那个方丈之势，怎么一点都不嫌挤，一点都不嫌挤啊，没有完全没有妨碍，而且啊，整个毗耶离城是吧，还有阎浮提四天下也不挤啊，大家好像还各自过的各自的生活，没有人受到影响哦，悉见如故，就是和过去原来一模一样的意思。所以啊，尔时这个时候，维摩诘与文殊师利就狮子座与诸菩萨上人俱坐，当自立身如彼坐相、哦、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居士就跟文殊菩萨说，坐啊坐啊、哦、还有我们这些大菩萨们坐啊，那个椅子来了、哦、请坐请上座。但是呢，他说因为这椅子很高，所以你们得调整一下、哦、才有办法坐到这个椅子上。其得神通菩萨及自变形为四万二千由旬坐狮子座，诸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皆不能生、哦、所以这里面菩萨你自己从这边看，那菩萨也有这个已经明心见性的啦，知道前面那个毛其实是影子的这群菩萨、哦、神通菩萨马上自己身形就拉长了，咻一下就坐到那椅子上去了、哦、马上升座。但是还有另外一群菩萨，就是心发意菩萨、哦、发了菩提心，可是功夫还不行，还没有明心见性，有些还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有一些虽然出了六道轮回，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总之这群呢，就是说他看到前面的毛，他还真的觉得他是真的是毛，他还没有，他的功夫还没有能力去分辨，其实他已经这个毛其实是影子。那这群菩萨还有这些佛的大弟子们皆不能生，上不去，没办法，哇，只能看着那个八万四千由旬高的椅子就坐那瞎发就发呆吧，发愣吧。啊、哦，尔时维摩诘与舍利弗就狮子座，啊、哦，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广，无不能生啊。哎，他说，哎，我这个舍利弗，你不是要椅子吗？椅子来了，怎么不坐呢？那故意调侃他啊，维摩诘这个舍利弗就说，哎呀居士啊，你别说了，这个椅子这么高，我怎么上得去啊，我升不上去啊。好了，那维摩诘居士就说，哦舍利弗啊，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乃可得坐，那你就跟着我们这个朝啊，须弥灯王，须弥灯如来，灯王如来，因为刚刚椅子是从他那边借过来，那你就跟他做这个作揖啊，跟他磕个头，做个礼拜，那 你就有办法了。也就是说啊，这一群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修行人，不管是佛弟子啊，或者还有一些菩萨们，他们就没有办法自显神通，所以他必须是在其他的这些已经开悟了啊，那些明心见性、真正开悟的佛菩萨们的加持之下，他才有办法爬上这椅子。于是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即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便得坐狮子座哦，那他们这所有一群人原来上不去了，跟如来灯王，如来啊，须弥灯王如来这个叩拜，这个礼拜之后呢，礼敬之后呢，他们就上了狮子座了。好，这个时候啊，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事，乃容受此高广之座，于毗耶离城无所妨碍。又于阎浮提聚落成邑及四天下诸天龙王鬼神宫殿亦不破则。是的，这个时候维摩诘，这个舍利弗就说：“哎呀，他上了座之后，说：哎呀，真实在太神奇了！你看这个房间这么的小，怎么会容下这么多这么高大的椅子？还有，其实还有这么所有的人哦。那么所有的人啊，在这个小房间里面，怎么都觉得一点都不紧迫啊？哦，而且就像刚刚讲的，外面这整个毗耶离城啊，整个这个佛国土四天下，都没有，好像大家都还跟原来一模一样，没有人受到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啊？哦，这太不可思议了。那维摩诘就说：“为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接下来这一段啊。哦就是维摩诘居士要为舍利弗以及当场所有的这些 来听法的人，告诉他们，其实所有这些明心见性已经开悟的菩萨，就是只要你已经知道你眼前的那个毛其实是影子，不是真实的毛，已经做到我空法空，空也空。大三空穷空到底的这一群修行人，这其实已经算是大菩萨了。这一群菩萨，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解脱了，而且他们这个神通之力啊，就是不可思议。他们有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接下来的这一段，整个剩下来的这第六品后半，就是在告诉用了好多不同的例子来解释这些菩萨，如果已经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已经明心见性的情况之下，他是什么样？他就在解释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你是在读这个《西游记》呢，还是在看佛经？不过我们要跟提醒所有的同学，我们现在啊念的是佛经，好，不是《西游记》，佛经啊。其实是真实的记载，和什么样的一个书可以称之为经，可以称之为佛经啊？经能够称之为佛经，一则是释迦牟尼佛他亲自教授他所讲的话，逐字一字不漏的啊，被他的这个弟子阿难以及其他的这些弟子们结集下来。要不呢，就是佛的弟子或其他的这些。大菩萨们的一些对话啊，但是是经过佛的认可认证，也就是代表佛所讲的话，所以必须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称之为经啊，佛经。那么，所以维摩诘这个维摩诘经啊，维摩诘所说经就是一部经文，也就是这里面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你有没有办法被摄受？就是看你自己的功夫，但这不是《西游记》，也不是《三国演义》哦。好，我们来看看，他说啊，维摩诘接着解释，他说：“若菩萨住世解脱者，就是说你已经进入了这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的时候，才开始讲例子了。以须弥山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刀立诸天，不觉不知，已知所入，为因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那这是第一个例子。他说须弥山啊，须弥山应该是我们这个怎么讲啊？这个娑婆世界里面算是最高的一座山了吧？ 哦，应该也是84000由旬之类的，反正超过那个高度。他说你把这个须弥山啊，忽然放入到一个小小种子里面，芥菜籽的这个种子里面，小芝麻。其实这个芥子中，可能你就把它想成小芝麻吧。你把须弥山忽然放到一个小芝麻里面，这个须弥山啊，并没有减少，这个小芝麻呢，也没有变大，而且须弥山啊。这个里面住的，反正这些山王也好，神仙也好，所有的人呐、啊、都不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小芝麻之中，所有的人好像都跟原来一模一样啊，须弥山也没变嘛，芝麻也没变，须弥山里面所有的众生也没变，而且没有人感觉到啊。唯因度者，这个因度者啊，在玄奘 玄奘法师是翻译成什么？安住于不可思议解脱之菩萨，唯有在已经进入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才看得到这件事情发生，看到说，哦，须弥山怎么忽然进入了小芝麻之中？其他人没感觉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就是以其中一个 example。当你进入这个境界的时候，根本没有空间的限制。他继续讲，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饶鱼鳖鼋陀水性之属。啊，后面的两个字叫做鼋陀，那个不饶呢？那个饶字呢是不阻碍啊，不会扰乱阻碍的意思。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已知所入，于此众生亦无所饶。就说另外一个，刚刚讲须弥山，现在呢是在讲四大海水哦，就是整个这个三千大千世，应该是讲说，哎，对，也是三千大千世界，也是这个佛世界，反正这四大海啊，四大海所有的海水竟然就进入了一个毛孔之中，哎，那海水有没有变小？没有啊，毛孔也没变大，但是这海水里面的这些鱼鳖鼋陀，这所有里面这些生物啊，没有人有感觉啊。这些生物都没感觉，说自己进入了一个小毛孔之中啊，完全不受骚扰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龙王、鬼神、阿修罗等等，没有人有感觉。他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可思议境界啊。再来呢，继续接着讲，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迦轮着右掌中，直过恒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已知所往，之后呢，又复还至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他说，再举个例子啊，他说这种在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这个菩萨，他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一个佛国土这么大。他说一掌啊，就一下就把它拿下来了，而且就放在他的手掌之中，犹如一个陶迦轮。陶迦轮呢、啊，就是古时候古印度他们制造陶器的那个工人里面所拿的那个一个小小的工具吧，就是反正手上的一个工具。他说你把三千大千世界啊放在手掌，就好像一个小小的一个 tool 放在你的手掌。他说你甚至把它直过恒河沙世界以外。那在这里面，所有的众生没有人有感觉，没有人有感觉它移动了。之后呢，你再把它拿回来，也没人感觉说它又回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人发现有这些改变啊。唯一的呢，就是我们讲说会看到的，也只有那些印度者，也就是说在不可思议境界的这个菩萨们，他们有办法看到。而其他那些众生没有人有感觉，所以你看啊，从前面到现在这些例子是在讲空间，也就是你进入到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空间的限制了。那再来呢？又舍利弗，若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萨即演7日以为一劫，令彼众生谓之一劫；或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可度者，菩萨即促一劫以为7日，令彼众生谓之7日。那这边讲的是什么？这边讲的是时间啊。有一些众生啊，很喜欢长寿 就喜欢在那里永远的不死啊，永远的不死。他说，但是如果你让他感觉他永远不死，能够激发他学佛的心，那也可以，就会有这些菩萨，就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这个菩萨，他就会，比如说7天呢，他其实只有7天的时间，但是呢，却让那个众生感觉有一劫这么久。哦，也就是说，其实时间对于这些菩萨们也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如果时间是实有的，他根本没有办法玩这个奇怪，就是我像变魔术一样啊，就是因为时间其实也是一个虚妄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概，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只是我们二元思维模式下面的一个产物而已。那如果有众生，他希望，哎呀，我不想，我想赶快出离，我不想在这个三界里面继续久留。他说那也可以，他可以让你感觉其实有一劫这么久，让你以为只有7日。如果能够因此而度，让这个众生啊，能够去度化那个众生，那他也会表演这个魔术。哦，所以这边是在讲时间也不是一个问题。那么再接着来啊，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一切佛土言事之事，即在一国施于众生。又菩萨以一佛土至生，至于至之又长，非到十方便是一切而不动本处。啊，这边又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啊，如果有所有的佛国土，我们是不是有如恒河沙般无数无量的这个佛国土啊？里面各个有各自的这个庄严啊，里面就是每一个佛，他们有不同的功德，他发了不同的愿力，所以每个国土啊，佛国土里面长相也不同啊，这个各自有各自的功德。如果把所有的这个功德跟这个庄严之事啊，全部放在一个国土去，他可以这么做，把所有的这个佛国土的庄严功德就集于一个国土，而且能够就是显示给所有的众生，或者说能够把这个佛国土里面的众生啊，那么就飞到很远的地方，在十方啊，其实也不见得很远，就十方飞的到处飞，然后给其他地方的众生去看。啊，或显示，但是啊，这个佛国土啊，里面的人啊，根本没有感觉。其实这边就是在讲像变魔术一样大显神通，讲的这个非常的，其实我不能用夸张，而是就是说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夸张是说啊，不是真实的，不能用夸张这个字。其实它这么的不可思议，但是当你到那个境界，你的确那个时间跟空间，你就可以像变魔术一样随心所欲，这个叫做真空妙有。啊，学过《楞严经》前面那些同学可能比较能够体会这个境界啊。再来，又舍利弗，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菩萨于一毛孔皆令得见；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宿于一毛孔普使见之，还是一样啊。十方众生，所有这些众生，他供养佛的这个器具啊，不管是花呀、灯啊、果啊这些珠宝啊等等，哇，你把它全部集中在一起，它可以就放在一个小毛孔之上，啊，或者小毛孔之中，而且让所有的众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哦，然后呢，再来就是十方诸国的所有的日月星辰。它也可以就放在一个小毛孔之中，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这些都是在讲它的神通啊。那么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诸风菩萨悉能悉着口中而生无损，外诸树木亦不摧折。他说十方世界啊，有各种的风啊，狂风、台风，各种的风，它可以在一瞬间就吸入到它的这个嘴巴里面。啊，一吸，所有的风都进到他嘴巴里面，但是呢，他的身体却没有丝毫的损坏，而外界啊，这些所有的这个树木啊，也没有任何的损坏，这个就是他可以这么的去显神通啊。那么再来呢，又十方世界洁净烧蚀，以一切火内于腹中，火势如故而不为害，这什么意思？我们讲说这个，就是其实是印度人呐、啊。印度人说，这个每一个世界啊，它每一劫到最后快要毁坏的时候，那么都会有这个大火在烧，把这个世界给烧的这个灰飞烟灭啊。他说，这个十方世界 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再烧这个大火，菩萨可以把这个大火就放在他的这个肚子之中啊，那个火继续在烧，但是呢他的身体却没有任何的损害，这个是他可以显的神通之一啊。又于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取一佛土，举着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如持真风举一早夜而无所饶啊。这个呢是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啊，他举了好多例子。这个例子是说，哎，我们下面啊，可能反正我们是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为中心啦。那么在下方啊，你经过恒河沙以外的一个诸佛世界，也就是很远以外的一个诸佛世界，你可能就取了一个佛国土，那么举放在你手上啊，又往上飞，飞了又超过无数的恒河沙世界。他说，你这么样的去动啊，你这么样的去改变啊，这些。不管是它的位置也好或时间也好，其实他说就好像啊，你拿了一个小针啊，你拿了一个小针，那个针锋就取了一个小针，那个针锋那个针尖上面呢放着一个枣子的叶子，他说就是这么容易，无所饶，没有任何众生感觉到被这个搬离了。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我觉得这对可能看到现在啊，觉得对我们来讲根本简直是不可思议。它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个 chapter 就叫不可思议。我们先举个例子，如果说你在一个板子上面啊，爬了很多的蚂蚁在里面爬，其实有一个人过去啊，就举起了那个板子啊，就走到别的地方把那板子放下来，那群蚂蚁还在那板子上面继续做他在做的事情，其实那蚂蚁并不知道他已经被搬走了，然后你又把它搬回来，那蚂蚁呢已经不知道是搬走又再搬回来，那些蚂蚁没有任何的感觉。其实就是类似这个样子，当你已经进入这个神通啊，所以这个梦境之中，我们二元世界时间空间的这些概念，尤其是那个空间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的菩萨啊。那么他继续讲还有一个例子，他说，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能以神通现作佛身，或现辟支佛身，或现声闻身，或现地势身，或现梵王身，或现世主身，或现转轮圣王身。他说他想要以什么样身相出现都可以，就是因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想要度众生，right？ 他要度这个阿罗汉他就现声闻身嘛，他要度这个圆觉他就现辟支佛身嘛，他要度天王他就现梵王身，他要度人他就现人身啊，他已经要度这个动物他就可能现狗身现羊身都可以啊，或是到三恶道，或者是就是到恶鬼道，或者是地狱道，他只要他随心所欲，他爱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啊，看众生需要他以什么身相而能得度。又十方世界所有众生，这个声是声音的声，各种不同的声音，上中下音皆能辨知，令作佛声，演出无常苦空无我之音，及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皆于其中普令得闻。念过阿弥陀经的同学应该完全能够知道这一段在说什么啊，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我前两天才昨天是吧，才发了一个那个一篇很好的文章给大家，他也在讲那西方极乐世界啊，所有的声音啊，不管是鸟叫的声音、水流的声音，其实都是在讲经说法。你都听到这些美妙的音乐，其实你就是在听佛法。哦，这个已经是超乎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不可思议境界啊！舍利弗，我今略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若广说者穷劫不尽啊，他跟舍利弗讲，哎呀，我现在就是稍微说一下啊，就随便举几个例子吧，是菩萨不可思议解脱啊，这个的境界是这样子。他说如果我要说的比较仔细啊，那穷劫啊，就是你给我几劫啊，所有的时间也不够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很喜欢这一段，真的是带着我们进入那个真空妙有的境界，就是你已经不受任何的束缚，你才有办法现妙有。但是这个妙有啊，它不是在大卫魔术啊，没事在那儿耍把戏，其实都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呢，你必须要显各种神通啊，但是 并不是说他一定要把这个样子给众生看。总之呢，他显这些神通啊，其实写了半天，只是告诉你没有任何事情时间空间的限制，或是可以难倒他。而他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显各种的神通，真空妙有或游戏神通，其实基本上都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啊。那事实大迦叶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叹未曾有。大迦叶出来了啊！大迦叶说什么呢？他告诉舍利弗说：“譬如有人于盲者前现众色相，非彼所见，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不能解了，唯若此也。”大迦舍或大迦叶啊，前面我们也提过这个人嘛，这个喜欢到穷人家去乞讨，应该是他吧？他呀是什么情况？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不可思议境界啊，太神奇了。”他说：“这个哦，他就跟他旁边的那个师兄弟舍利弗说，他说我们是小乘人嘛，说你这个大乘的不可思议法门，对我们来讲简直是已经没有办法想象了。”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啊，他已经盲了，眼睛看不到了。那么你在他前面显各种的色相，他什么也看不到啊，五花这个缤这个色彩缤纷，这个 right 在他前面，他什么也看不到。他说就好像我们这些声闻人啊，你现在维摩诘居士刚讲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他说对我们来讲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哎呀，就是这个样子。”他说啊，智者闻是谁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他说这些有智慧的人听到了，怎么可能有人听到会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说但是呢，我等何为永绝其根啊？于此大乘已如败种，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皆因豪气啊，深震三千大千世界。他说我们这些小乘人，因为当初修小乘嘛，小乘是什么？我不跟众生结善缘，我只想自己进入涅槃极境。他说好啦，他说我现在啊，因为我们就一路修小乘，到现在怎么办？看到现在这个大乘啊，大乘的这个境界，他说我们现在对于大乘，你现在想要去修大乘，他说我们现在好像败种，那个梵文啊，或者是玄奘所讲的是焦败种，就是讲说已经烧焦的那个种子，是不是没有办法发芽了？他说啊，我们这些人就像那个已经是烧焦的种子，那这一些我们这些声闻呢，根本他说，当我们现在听到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我们真的该哭啊！我们皆因豪气，我们真的是该痛哭流涕呀。他说我们这个应该是非常悔恨、痛哭流涕，当初怎么会选小乘？哦，怎么会这个进入因为小乘嘛，修行整个路是不同的，所以前面的时间 almost 被浪费掉了。那我们现在啊，他就想说，哎呀，天哪，那我现在看到大乘这怎么办？已经没办法转了。那时候他自己心里想，或者至少我现在从现在开始修大乘，我还行吗？那我以前修行的功夫怎么办呢？他说我们现在不但要哭泣，而且那个哭泣的声音应该大到能够声震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要哭得很大声啊，真的是太悲催了。他说但一切菩萨因大心性顶受此法，但是那些发心修大乘的这些菩萨们，哇，你今天听到维摩诘居士讲这个法，你要非常的开心，你自己竟然选了大乘的路。若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一切魔众无如之何？他说，你如果修大乘法门，就照着佛陀的所教的这个方法去修，然后进入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那所有的魔众啊，一切的魔道，怎么可能还能够拿你如何呢？没有任何的魔道能够骚扰你啊！小乘是怕还怕魔呢，哦，这些大乘不可思议的这些菩萨们哪怕魔啊？大迦叶说是与时，三万二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又有更多的这个刚刚来听法的这些人啊，接着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哇，就说我一定要行菩萨道，我非修大乘不可，开玩笑，这样子不可思议的境界。记不记得我们整个第六品前段先讲空，已经有很多人 就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开始是500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见到了，见到位了，明心见性了。讲到后面呢，又有32000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尔时维摩诘，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讲一段。好，尔时维摩诘与大迦叶仁者，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故教化众生，现作魔王。因为刚刚这个大迦叶不是有讲说，哇，这个不可思议这个境界啊，连魔王根本就不怕魔的啊。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跟大迦叶讲，哎，你别说啊，其实啊，在所有的这个十方无量阿僧祇中啊，这好多的魔王，他说很多的魔王，他不是说所有，他说很多的魔王其实都是已经住不可思议解脱这个解脱境界的菩萨，他们为了要能够度化这些魔，所以他就现魔王身啊、哦！我要去度化黑社会的，我要去我那我就要进去当黑社会的大哥，而且我要做大哥，我不能做小弟，小弟没办法度化，我要当黑社会大哥，我才有办法度化小弟 ，right？ 那我要。你要度他也是一样啊，后面你会看到他如果度妓女，他要进妓女院，但是你不能当那个小小咖的，你要当这个上面的这个大的啊、哦，说妈妈桑那个台湾话，或者说日本话妈妈桑，或者是这个说哦那个劳保级的，就是说你不管你进入黑社会还各个声色场所，那你要在那边当顶级的咖，下面的人才会听你的话，你才有办法去度化他们。所以，其实这些不可思议境界的这个菩萨们是无所不在，各个样的人物他都有可能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菩萨。其实，为了要度化众生，什么样的身形他都能现。好，最后还有一小段，我们把它结束掉吧。今天，又迦叶，十方无量菩萨，或有人从起手足耳鼻头目髓脑血肉皮骨，聚落成邑，妻子奴仆，象马车乘，金银琉璃，车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珂贝，衣服饮食，如此奇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而示之，令其坚固。这边也讲，他说很多时候啊。哎，有些人向你要很多的钱啊，甚至要你身布施啊，也有很多的故事说要你的眼珠，要你的身体，要你的什么东西，要你布施，要你布施给他。当然有很多可能是坏人，但也有很多啊，就是助于这个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他甚至要你的妻子，要你的奴仆，要你的身体，要你的 everything。他说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就是在试炼你。为了这个学佛啊，学法，你是不是真能够放掉这一切？但是要跟诸位讲啊，你真的没放不掉，那就是放不掉，也不用自欺欺人。这个境界是慢慢往前走的，是慢慢提升的。但他只是在讲说，其实住在这个不可思议境界的这些菩萨，解脱菩萨，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啊，他们其实是会做各种的事情，显各种的身相。你不用太怀疑，非常有可能，但他真正的原因，也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啊。那么住，他所以说，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威德力，故行逼迫是诸众生，如是难事，凡夫下列无有力事，不能如是逼迫菩萨啊。譬如龙象簇踏，非驴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那菩萨能够逼迫众生，但他那个逼迫不是说真的是欺凌你啊，他其实是在测试你。我们说，哎，其实每一个人啊，这一生啊，都会经过很多的历练。那么你所经过的历练，会跟你的能力有关。你越强壮，其实你会经过更多的磨练。啊，很多很多，尤其是我们在修行的路上面，会有太多的磨考了。有可能我们这个忽然投资失利了，或者说自己生病了，家人生病了，或家里发生不好的事情了，我都跟勉励大家，你一路往前走，肯定都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是一定不能够失去信心。我自己也经过很多次这样子的磨考，但我没有失去信心，我只是告诉我自己，哎呀，这个。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怎么还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是我绝对不会说， 哇，我这么诚心修佛，竟然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修了，我不会，我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会说，哎呀，我都这么努力，还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啊，是我之前实在太多的 karma 了。但是我很感谢，至少这些问题都还是能够经过努力去克服的。即使当时可能觉得说，哎，有家人生病，非常危急。但我都没有失去信心，我只是在想，那没办法，这事情发生了，你就必须去面对。哎，但是每一次呢，那个关卡都过了，所以我也是要提醒大家，修行的路上不可能一路顺遂，一定会有很多的事情，大的是生死之事嘛，或者是钱财耗损，小的呢，有这个感情的纠纷，什么什么都有，反正各种的不顺遂，我们就是要耐心，要宽心以面对啊，就是要能够安住在当下，你必须去面对它。但唯一的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绝对不能够失去信心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他会以各种的方式来磨练我们。但是我相信他磨练我们的方式，绝对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啊。所以你绝对不能够失去信心。那么当然，我们不可能反过来去这个测试菩萨嘛，因为这个他就讲说，龙象猝踏非驴所能堪啊，就是这些行为，其实必须是你在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这些菩萨们才有办法做的，并不是我们这些凡夫所能够为之啊。第六章呢，我们就到此结束了。我觉得这应该是挺精彩的一章节啊，大概也是这一个章节是在讲述。哦，这个前段讲随顺真实，后段呢是随顺众生。但是这个随顺众生啊，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众生凡夫啊，因为还没有证得空性，所以我们就在那梦境里面受着那所有游戏规则的束缚，没有办法。看到墙壁你就穿不过去，right？昨天过了就已经没有了，那你没有办法把明天或移到现在来，时间空间对我们来讲都是障碍，都是问题。但是，一旦你明心见性了，知道前面的毛其实是影子，你还都不用说，连影子都看不到，你还有非闻证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到不可思议解脱法，这个解脱的菩萨们啊，原来是真空妙有是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好，那我们今天就把第六章结束了，下一次啊，我们就直接讲第七品啊，我们下星期虽然是过年，我们不放假。如果要出去玩的同学就出去玩啊，但是如果刚好有时间的同学，我们可以继续上第七品。我觉得第七品也是很棒啊，是在讲这个云何，就是在讲啊菩萨如何观众生啊，这个地方其实也是精彩的一品。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何时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下周一晚上9点见，拜拜。 阿弥陀 拜 佛，谢谢 拜， 老 谢谢老 师， 师， 拜拜，阿弥陀佛， 谢 谢 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拜拜。